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金曲无终点。用音乐让你细腻的情绪对号入座， 美好时光在这里悄然定格。 We weren't lovers like that, and besides it would still be all right. We weren't lovers like that, and besides it would still be all right. 金曲无终点，陪你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曲无终点，我是主持人陈丽。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朋友们欣赏著名歌手詹妮弗·华纳演唱的一组歌曲。那么这里首先为朋友们送出的歌曲是纽约巨大的噪音、不能隐藏和路易斯·安娜的灯光。 Feel right. On the street, the music stopped and the lights seemed half as bright. Without your love, this old town's no fun at all. Without your love, I only hear the loudest voices, the ones with some.Skyline. But now you're gone,

gonna burn me to the ground. 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 and the summer's come again. My, oh my, the sparks are flying all over Louisiana. 开一扇窗，放进一朵云，忘了时间，回忆这一切。 天天相见，还是天天想念。偶然相逢，就像被清风拂过，在半梦半醒间，请你跟我来， 走进这里， 留在这里，品味音乐，品味时尚，新感情，新回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中歌嘹亮制作。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欣赏詹妮弗·华纳演唱的歌曲《虚伪的关怀》，轻轻地摇动着你和猎人。 wishing I'd called over, my sporting friend. Bring your favorite weapon. Show me how you make your mark from the whistle in the wind to the center of the heart. The moon is full, the night is clear.Season is drawing near. Show me how you claim your ground. Pull the arrow back, take one down, and maybe tonight, maybe you'll show what you feel behind your bow. And maybe I'll go hunting too.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无终点，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 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让大伙办事更方便，生活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用音乐让你细腻的情绪对号入座， 美好时光在这里悄然定格。 We were lovers like that and besides it would still be alright. We were lovers like that and besides it would still be alright. 金曲无终点，陪你到永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金曲无终点。以上为朋友们送出的是美国著名女歌手詹妮弗·华纳演唱的一组歌曲。詹妮弗·华纳出生于西雅图，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就已经在公众场合演唱了。1967年詹妮弗·华纳在电视节目里展示了她迷人的风采，此后呢，她与别人合作又推出了第一张单曲。1977年詹妮弗·华纳的唱片取得了美国流行乐排行榜的前十名。那么1980年詹妮弗·华纳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殊荣，由此呢，她凭借着独具的歌唱魅力在欧美乐坛流行一时。那么接下来就请朋友们欣赏詹妮弗·华纳演唱的歌曲《满月》，真实情感和走向深渊。

全年365天不停歇，为您带出悦耳动听的歌声，让悠扬感动生活，让旋律伴随你我。这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欢迎收听。中歌嘹亮制作。 以上朋友们听到的是一组美国著名女歌手詹妮弗·华纳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查理·缪斯演唱的歌曲《生活会变好》，鲁瑟·约翰逊演唱的歌曲《如此待我》，以及德比·戴维斯演唱的歌曲《金钱》。 Now I hear you're gonna leave. No matter how bad things get, life will be better. You're not in it.Just lost my job, and now you're gone. Ain't got no money to carry on. No matter how bad things get, life will be better when you're not in it.Won't take no credit down at the bar. They even repossess my only car. Well, now you're gone, but I can't smile.Trouble only lasts a while. Oh, now I'm blue and feeling down. Once you leave, baby, I'll come around.Telling you life will be better when you're not in it. Shut up, I'll break a tune. Glad you don't respect you, woman. But treat me the way you do. Have mercy, baby. Please, have mercy on me. Well, something bad's gonna happen to your daughter. Cause you've been so mean to me. Sometimes I wonder what's on your mind. How can one woman be so unkind? You're a mean deceiver, a heartbreaker too. So keep moving.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请朋友们欣赏一组世界著名歌手演唱的经典歌曲。这里首先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文化俱乐部乐队演唱的《卡玛查米利昂》，汤姆森·图斯演唱的《握紧我》，蒂娜·特恩演唱的《爱情与此又有何关系》，以及比利·欧申演唱的《美男子》。 I'm with you here toda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数字广播，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我最喜欢的老歌手呢是费玉清，费玉清。 那他有一首老歌我特别喜欢，就是《晚安曲》， 让我们哭到一声晚安，晚安，晚安，像这样的歌，所以我自己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种很亲切的感觉，正告诉着我，现在夜已深，我也应该回家睡觉了。 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数字广播，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中歌嘹亮制作，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是恐惧的眼泪合唱团演唱的《呐喊》，格伦费伊演唱的《高潮》。

with you is where to be. Oh, sugar, where you been? Hanging out with the male friends. Listen, somebody's gonna hurt you the way you love to keep hurting me. We're saying, oh, oh, Sheila, let me love you till the morning comes. Sheila, you know I want to be the only one. Oh, baby, understand that I want to be the only man. But it seems those came too hard, and I think I'll start to have my own fun. Oh, baby, it's plain to see that you're qualified to fulfill your needs.